县参议会的李老先生带着一群绅士走在前面，一面走一面喊：“大家不要急，大家不要急。”但是任谁也没想到，二十九师派来接管资中县城的竟然只有两个人。走在前面的是一个高大威猛的黑脸汉子，穿着黄军服，帽子上缀了一个红色的八一徽章，他腰上别着手枪，枪把系着红穗儿，走起路来一飘一飘的，很威风。他的身后跟着一个背长枪的战士，红脸膛大眼睛娃娃脸，神情有